事的意义。 一个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 有时候爱情 不如和你喝咖啡聊虚拟。 男人总不懂人类真实的意义， 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 有时候爱情 不如和你喝咖啡聊虚拟。过去的世界想早点忘记，全然回忆下一段恋曲终不怕再伤心，我们总能有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。 想想人生是非常残酷的，充满了变幻莫测，如果它给我们带来快乐当然很美好，我们也需要欣然接受，但事情并非如此，有时它带给我们的会是可怕的痛苦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学会去接受它，反而让痛苦主宰了我们的心灵，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永远的失去阳光。 你的醒来是我安排，要你守在银河之外，我的未来没人能改，我正迎面向你走来，时空中弥漫着硝烟迷雾，我携来饮酒干剑自相见，你回头别哭，把爱留住， 来吧，清醒我

呵护自己承受。我也是啊，一切只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嫉妒只因你爱太落魄，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愿有我，总是放感情杀不了我，什么自由原来你都想过，曾经也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，真心剩下千疮百孔的承诺，你要我用什么去复合，曾经也是那么无奈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似乎相信你要和我，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 在生活里最想要的什么，很多人会说是幸福，其实幸福呢是非常简单的，左手牵右手，右手牵左手，我们的幸福在彼此凝望的眼眸中，在相聚离别的思念中，在倚窗观澜的月光下，也在闻香吟咏的诗词里，在默默无语的牵挂中，在滚滚红尘的牵手处，在你我相拥的每一个日子里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。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，你温柔的字

所爱的人。 许愿表情却很激动，